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继续我哋嘅亚洲游日本系列。今次 好大镬喎，我见好似第一次咁多人喎， 系咯， 唔系啱啱， 唔系亚洲游日本系列啊，讲紧 系啊，讲老抽啊嘛， 系老抽啊嘛， 吓， 喂，好似老抽唔系之前有提过，唔系 咁，唔系嗰次咧，纯粹讲摘嘢，其实老抽除咗摘嘢仲有其他嘢嘅， 啊，做啲咩啊？ 神田明神， 诶，嗰次 神田明神唔系摘嘢嚟嘅咩？ 但系唔系老抽嘅， 飞摘嘢嗰阵时都有讲到噶，不过诶是但啦吓， 咁又系另一样嘢。 定系讲呢个交通博物馆咧？ 啊，讲 唔系搬咗噶啦咩？ 啊，但系某套作品喺嗰度嘅， 都系都仲系讲紧摘嘢，死唔死？ 系 咩啦？老实讲，你而家讲老抽，你大部分都系摘。 你有几棵唔摘啊？提到老抽， 咩老应该咁讲就系、是、嗱，你最早嗱，我记得啦，你最早去老抽系几年啊？最早嘅话， 喂，讲下在座咩人先？ 系咯，而家在座咩人先？ 啊 ，R B 七九 F。 啊，小姐啊，小姐啦 ，OK， 嗱，依最早去边去老抽几多年？我1994年，真系好早啊！ 但系知你老啦吓， 系啦，唔系读书时我读紧书， 咪知你老咯， 就知你老咯，你暴露自己年代咯。 嗰时老抽都仲未咁多啊，杂嘢其实仲未算冇。 嗰阵你唔系石院噶咩？应该 仲系电器， 石院仲健在啊嘛，九世系嘛， 系嘛， 咁系 食历史都有。 即嗰年代老抽啲宅嘢，其实真收都几埋吓，即系你要揾嘅，其实你唔系话周街，你咪成大街大巷见到噶。 咩啊？学翻孙中山嘅讲法，要揾宅嘢各种嘢噶嘛，唔系咩？ 哦，唔系佢 有味道， 主要系嗰阵时，大街仲系电器街，你要揾宅嘢要入去，因为嗰啲嗰阵时啲杂铺啊，未赚到钱，未赚到咁多钱，租唔起。 但咁话晒个。车站出口系叫电器街啊嘛， 你周口， 唔系而家呢刻都系电器街。 但系个问题，而家你电器街出口搵到电器啊？问题 有， 而家仲有， 大家那边喺度 出口啊， 出口 嗰度仲， 出口就出口咯。咁解，因为佢转压大陆佬嗰 间嘢，唔系唔好话咩，即系那边应该你讲紧系会馆隔篱嗰间啊嘛，系嘛？ 拉住会馆咯， 拉住会馆隔篱嗰间啊嘛。Sorry 啊，讲紧那边系我行过最捻细间嘅那边嚟嘅。系唔齐，记住系唔齐张嘅。嗰那边讲到明啊嘛，怕疏个人管啊， 紧要有， 净系卖电脑噶咋， 有厕所板都得噶啦。 冇啊，讲喺边冇厕所板噶，冇家电噶，佢得电脑同埋电子嘢。 我记得有去嗰阵时有 改咗啦 ，sorry。 OK， 系讲到明嘅电脑管嗰间而家。 OK， 因为对于我嚟讲咧，其实系即系而家拉斯油会馆咧，我最深印象就系好多年前啦。阿 B 仲喺日本嗰时候咧，有一次去唔知咩去拉斯油会馆咧抄嘢，跟住再抄嗰啲。 抄咩？ 唔知唔系 乜嘢 买卡啦。 龙唔系你要明白，拉斯油会馆系老抽嘅龙珠。 我明啊，我上过。 而家仲 拆之前我都有上过去， 唔 好咁啦。 佢唔系，我都用龙珠相当俾面噶，佢仲识龙珠啊，好系真系完全嗰啲咧。 香港有几人唔知龙珠呢样嘢？ 宇宙咯，好冇？ 如果以佢点讲咧？入边嗰个企理度系好过龙珠好多。 你嚟讲呢个？ 你 嚟 讲呢啲？ 即系冇人在意咯，老实讲，好似。 在意噶， 但混乱型又，因为仲要佢 系咪一下楼梯扭酷棚啊？ 唔系后梯扭酷棚一回事，喂，即系头先提到阿杰特嚟买卡都好，喂，嗰、那个时代我系差不多天天落去啊，天天行个圈先翻屋企嗰只。 咁你住嗰头啊嘛， 即系咁嘅密度下，若然你个墙真系污糟邋遢嘅，我都唔行多圈啦，系咪先？ 唔系未必噶， 真唔系 污糟一个。当年最多导游连好景嗰日都去， 唔好话乜嘢。at least 喺我印象中，重建之前，临重建咁细噶，搭咗棚嗰啲头先已经系拉咗会馆。死正楼下售屋同埋楼上 K 屋四啊，嗰阵时大概应该 系。其实再之前已经咁逐逐搬走晒。 我明白，但系即系嗰阵时我入去个感觉 ，at least 干净个，所以我回先咯。 嗯， 光猛啲啊嘛。 系光猛啲啊嘛，咁啊系啦。 嗱，我去嗰阵时咧，啲铺头仲未搬齐，其实，我觉得百老汇会仲会略略均啦， 唔系百老点讲咧？百老汇依个地方比较大，相对比较大， 我真系觉得唔系好唔好行再倾。但你讲话即系整洁程度，我就觉得 因为个走廊窄啲咧，啲人摆嘢出嚟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难行。 系 拉字会馆有呢个好大问题。 呢、這个拉字会馆即甚至而家好啲啦，相对好啲啊。 但系问题，你好整齐都系好窄噶，大佬。 maybe 啦， 比如路窄啊，令你觉得好夹，好逼仄啊。你又喐，尤其是我呢身有一大堆头咧，喐住个身都好似个背囊都要撞到嘢嘅话咧。 而家唔兴背囊，跟住拖劫去啦。 黐线，拖劫去嗰边嗰度。即系 一个人拖劫你， 我要怪。我一 嗰度都系双房噶啦，今时今日。 拉字会馆未必啦。入面嗰啲全部都系啲识窿路嘅人嚟噶， 嗱，应真嘅， 而家好似重建咗，好似已经冇咁多咁窄噶啦。 重建后者 走乜事？重建前即系去到 even 同阿末日讲佢去嗰个时代，都系我哋格仔铺啦。 系咯， 格仔铺主流嗰几年都其实你好少见到外国人嘅。 系， 你有啲入得去嘅，一定系 等于龙珠，等于龙珠，你有几好嘅游客由龙珠住 喺。你喺老抽要成 set 买扭蛋喺嗰度，喺嗰边最齐。最多啊！ 而家系搬翻出嚟，定系打散晒喺七园附近？ 唔系， 佢信拉照 唔系重建嗰阵时，佢喺隔篱租 二号馆啊嘛， 系啊，咁就搬咗，即系搬临尾搬嗰扎就有啲过去嘅，另外 但系唔系全部啊， 系啊，有啲就出咗，即系 你譬如 K-box 已经完全离开咗啦 ，K-box 手嗰啲事 系啊， 喺度 因为 K-box 本身 诶，K-box 好似系翻咗嚟。 要查翻啲用， 好似冇 出 現， 但係首屋我記得就好似唔喺度。 至少係重建完之後，潛水艇嗰扎係翻咗嚟嘅，即係老鋪，即係本來一路喺咁多年喺拉就匯豐嗰陣老鋪係翻咗嚟，但係首屋其實首屋都相對新啊，因為喺拉就。 你解釋一樣嘢啊？首屋同 K-box 兩間喺。拉字由會館嚟講都係新人嚟㗎， 新人嚟㗎。 O K， 嗰陣係後來。 但係真㗎啦，今時今日，即係以我印象中啦，今時今日拉字會館已經唔係認識拉字會館。因為印象中佢重開嗰陣，佢有個科學街，我望一望，咦，有餐廳噃。 即係等於新試驗夜市同佢以前個試驗夜市係兩回事。 唔 係， 都嗱，觀感上兩回事。At least 你啲鋪嘅 style 都仲係嗰類型，但係。即係你唔會新市場夜市同你講緊變咗做買衫嘅，唔係啊嘛，佢仲係食嘢㗎嘛。但係而家新拉做會館同你即係重建後拉做會館，平安裏面有食肆嘅，以前應該冇喎。 以前啊，我記得好似有賣食嘢嘅， 賣食嘢 但 係唔 係乾貨， 係啊，即係你唔會係 唔 係 restaurant 啊嘛。 你唔似中野百樂匯真係有啲 餐廳，即係有餐廳嘅， 係啦係啦係啦，而家就同你講有咯，我印象中就係同你講。 感觉上变得更加似中野百乐汇，而唔系以前嗰只龙珠嘅 style 而家系就系同你一间一个综合式嘅 大厦， 楼上铺即系楼上铺专用大厦嗰种综合式咯。即系旺角嘅楼上铺都系有食有卖有食咁啊，类近噶啦，应该 似即系 系啊， 就冇即系又话冇咗嗰种味嘅，你就唔会话冇以前嗰种即系寻宝感觉咯。 但系佢仲可以 keep 咗有几个单位做翻啲风信号俾你租嘅，印象中就。 因为其实一成个系嗰个重建计划系嗰个最得最大，主要系因为其实七月重建计划去到边度啊？其实 未完噶，未完噶 ，keep 住做噶嘛。 唔系因为嗱，好简单，如果要数成个重建计划，就系、是、嗱，再远啲就我喺七月住嗰时开始嘅， 唔系 嗰时已经发展紧， 开始倾，开始 plan 紧， 唔系逐喐紧嘅。唔系如果要再真系话去落实开波咧，其实就应该我同杰特最早去日本嗰阵时，九几年嘅时候， 即系仲见到篮球场嗰段时代。 系啦，因为篮球场就系第一步。篮球场消失就系第一步。 系啦， 成个重建，即系成个再开发。 而家我谂我哋出完，好明显地会睇得出系重建后嘅嘢，就你 UDS 啦 ，UDS 梗啦 ，UDS 一流啦，嗰度 成旧嘢格格不入噶嘛。 消防局都系新噶，应该 系 啊，消防局好明显新楼嚟噶嘛，见到啦系咯，嗰边即系嗰个 area 都系比较新净噶嘛。 因为最先话 再行出去，最先望到就系个车站本身啦，已经执过啦。 然之后间A 字头嗰间百货都系新噶。 新 系咯， 好搵啦，好搵啦个后座，个次序系咩？就系、是、首先嗱，我同阿杰特讲，佢即系九十年代去出完 代表地标嘅篮球场， 篮球场 哦， 篮球场冇咗 哦， 铲平 嗯哼， 起嘢。镜顶由嗰度，其实而家见到系应该话电器街向翻 UDX 出嚟，咪有一栋嘢嘅，嗰个位，其实嗰个位 ，OK， 系啦，变咗嗰栋啦，然之后就向上野方向推 ，OK，UDX 啊，消防局啊嗰扎， 系咯， 嗰扎开始起， 但都仲系喺 头一橛街噶嘛，未系去到中央通啊， 未入中央通嘅， 系咯系咯，仲系 中央通 近翻 US 嗰橛街。 其实中央通嗰阵时个佢冇刻意大型嘅开发，而系真系系反而起新楼。 哦哦哦。 首先系Asobi City 啦， 吓、 啊，即系而家 Tokyo Hotel 嗰栋啦， 吓、 啊，之后就系我哋出名呢个烟产场契烟所嗰栋啦， 哦，大气室， 即系而家而家 Softmax 新铺啊， 阿猫鬼新 ，Softmax 新铺对面嗰度 话冇咗嗰度啊，嗰栋嘢 ，Softmax 新铺嗰个十字路口啊，嗰度其实系最，如果你话要使中央通，其实就系、是。Softmax 其实最大嘅近年嚟计，所以从嗰栋重建， 即系大 Softmax 啦，而家嗰栋 系啦，嗰栋重建就即系近来嚟计系最大单嘅。 嗯哼， 因为如果佢 个问题，嗰栋我唔太觉佢好新正咯，重建完都， 因为起得耐啊， 系 咯，因为佢本身， 因为你好明显嗱，你见到 Unis 嗱，好明显系同老抽格格不入， 系啊， 系啊，但系你睇 Softmax 唔系啊，好老抽啫，仲系 好老抽啊，反而 Softmax 同出埋後面嗰幾棟，嗰啲真係商用商業大廈啊嘛，同 UDX 一樣係商業大廈，那個 style 又係唔好嘅。 係咯係咯係咯。 之後就同期嘅其實係我點解唔再住老抽咧？就因為我住嗰度俾人扎。 O、okay、K。 就其實去到木槿丁嘅啦已經。 嚇、啊！到木槿丁即係好遠啦， 嗰邊㗎啦。 下一個站啦，行咗。 嚇、嗯！因為其實係。主要话再开发个范围都系好简单，由车站出去到梅港丁嗰一节嘅中央通 后边。咁我想问翻先，咁火车桥嘅另一边咧，唔关事嘅， 唔关冇一个，冇 边个 嘅，其实冇乜点样个， 即系系咪即系攞翻前嗰边 ？Leisure Town 啊，石苑啊嗰扎，其实都只系换咗铺啫嘛。 换铺， 因为我印象中， 即系最主要都系中央通同火车桥夹住嗰个 area。 系啦，嗰个其实如果话真系最大影響其實我覺得係火車站本身， 哦，火車站直頭 成個拆成個分身， 因為佢本嗱即係 以前有冇個迷宮 feel 噶？ 其實以前迷宮 feel 噶，因為以前點解咧？ 而家反而易行咗。 以前點解咧？就上層即係中央線月台出咧，就直頭係佢我哋叫站 shopping centre 舊嗰、那個。 OK， 佢係嗰度成棟落地。 嚇、啊！ 就一路系用咗好耐噶啦，嗰度起码卅年以上系、嗯、我呢轮我都去过买嘢嘅。 啊哈， 去到二千零几唔知2006年成七年左右就嗰栋拆啦嘛。 O K， 嗰栋公布下拆，直头唔见咗，变咗而家。 咦？我可能我去过2006，我真可能仲 变咗而家阿婷噶嘛？ 阿婷咯，系咯， 阿婷就直头另一回事噶啦。 系咯，阿婷但阿婷唔系黐住噶嘛？ 阿婷系离开少少，即系都系可以由站直接落。即係由月台有閘口走， 但係就感覺上已經係隔離棟樓㗎啦嘛。 係啦係啦，就冇以前 shopping centre 咁方便。 係咯， 因為我印象中 話時話，我好似未正式行過阿婷咯。 唔記得， 係咪跟同咖啡道啊？唔好意思， 算係啦，算係啦。 嗰邊咯， 唔係因為 嚴格嚟講係 AKB 嗱咁樣啦，即係講 AKB 嗰拆開少少，拆開少少講只 game 先。有冇入印象？ 有冇 ship？ 係咯， 咩啊？有冇 ship？唔系 ship， 呢个呢、 okay. 个咩啊？诶，唔记得嗰只廿四时第三集叫咩名啊？记咗。 哦，枪 game 你讲。 系啊系啊系啊，啱边嗰只新出。 哦、啊，新出 第一集第三集 后啲后代。 第一集第一关咪抽完嘅。 呢副唔系呢副系 Forza 三。 系啊系啊系啊。 哦，呢副后边 第一集第一关咪抽完嘅，抽完嗰度最尾个停机场嘅，应该系嗰个位啊。 系啊系啊，佢系咯，系翻 未重建之前嗰个停机场啊嘛。 重建途中咯，旧嗰啲嘅咯， 系、哦、咯， 即系旧。 因为佢走法就系由 Gamers 嗰度开始，跟住入车站，穿过车站，跟住就出去出去另一边，跟住转入个停车场打大佬。 嗯嗯嗯。咁你嗱讲起 Arcade Bar Street， 有冇人玩啊？呢度 我有玩过集， 跟唔跟得足咧？ 个座言道， 即系我冇玩咗，好清楚，足非常足。 O、okay、K，、 啊、即系啲地理上足咯，其实。 哦，吓，咁嘅地理上谂起女足咩？算马啦， 系有近，即系见又近咯。同你讲啲嘢， 见仁 见智啦， 见仁见智啦， 你不自知平啦。 丑女呢家嘢， 我见到好多衣架行嚟行去啫，我唔系好明，我唔系好识呢啲嘢啊。 即系有啲嘢我哋识调， 不自知平啊。女呢样嘢你迟早搵啦， 系略不懂啊，唔好意思， 略不懂啊， 颇为不懂啊。你要不自知平啦， 唔好斗不 斗添。其实抽完去到我即系印象中。去到嗰街桥底下嗰间超市，算系嗰度已经算系差唔多最远嘅部分噶啦。 如果话我哋一般认识嘅秋叶原，应该就去到嗰个位咯，即系 一 Love 里面啊 ，Love 里其中一集用嗰个做背景嗰个介绍咯。 即系好简单系 哦系啊嗰度咯， 秋叶原车站嗱向南向北可以再分嘅。向北即是去上野那边呢就去到刚才你讲 做背景 超市超市那个位置即是抹港即是地铁站抹港灯 站 那个啱中间的。 一路都是讲去到抹港灯的远的嘛。 是因为过了抹港灯其实一般 跟就 一般计算过了抹港灯站那条大街就当鱼头灯的了。 哦、 当鱼头灯计的 了。再行就变成去了美国的美国的了嘛。 我不就好记得 好多人 我不就好记得不知道为什么。我喺秋叶原明明谂住落呢个六本木嗰阵时，会有人话俾我听带我去咗鱼头顶上车咯，我拗晒头咯， 冇话喎，佢不过话就话，话就话系去最近系，我好似有一次好多年前，有一次去喺本住嗰时候咧，有一次阿老师发搵我去 Made in Cafe 咧，佢拉咗我去嗰头先搵到间搵到间 Made in Cafe， 哇，点去到咁远啫？ 唔系，其实系 早期嚟喎，都早期 Made in Cafe 入边。你行入街入边都揾到好多嘅， 但可能不过嗰间几好嘅，因为嗰间 啲咯， 嗰间就 我眼中 又见到间咩都咖啡， 唔系嗰间我间佢就系我即系赞下老师份就咦几好，因为系唔似咩都咖啡咩都咖啡， 但系先讲咁向南，但系虽然向南仲有嘅咩，唔系去到白水桥， 白水桥啫， 白水桥啊嘛，一个街口嘅啫嘛，其实 系咯，其实嗱向南嗱， 如果神山 从车站向南，你去到万西桥。可以算完噶啦， 系咯， 可以算完噶， 因为街口嗰阵其实嗰度， 所以唔系，但系万世桥你唔好忘记系过咗万世桥先到万世啊嘛， 系，但系个你唔会过万世桥咁一般嚟计， 唔会过噶嘛， 一般唔会， 你最多都系到市一游万世桥警察处， 冇嘅冇嘅，嗱嗱依家多咗粒 fly 过可能过埋嘅，唔系其实要计系你唔系嗱，如果真系计出嚟向南个位置咧，你真系可以攞摄影机去睇， 吓 ，OK， 过埋万世桥。去到萬世 冇印象 ，sorry。 係啊，去到萬世 冇印象。 過咗萬世橋，去到玉石萬世嗰邊嗰條路，即係見到河啊，見到河嗰段先至叫做尾咯。因為再過埋玉石萬世就叫神，真係神田噶啦。 因為我以我嘅即係我就唔好熟啦，始終，但我認知出嚟樣啦。打直即係南北就係萬世橋，一路去到 東西就唔得翻啲啦，東西要分 開。係咯，講真啦，咁然之後東西啊嘛。而我印象中，我如果话揾宅嘢之如此类嘅，咪就系火车桥，然之后去到中央通打后一条街就完咯。在外围就已经其实唔太啱我睇嘅嘢咯。 私家后面，私家机铺后面嗰度就嗰 条 都系三条街， 好多条街咯。即系后就已经其实系开始冇嘢睇咯。 个地站嗰度 有睇你揾唔揾到啦。我记得有间系几偏嘅，系好入嘅，就系卖啲。武器专门店，真系武器专门店， 佢就两间口啫嘛，好入嘅咋，两个间口嘅咋， 两间口咯。 而家新 KBOX 唔即唔知我搬翻，即系 KBOX 搬咗走之后 ，KBOX 对面啫嘛就系、是，然之后唔知隔篱只隔一两间铺有间麦当劳噶嘛， 嗰系 我系唔明嗰啲两间铺黐住，就一间麦当劳，一间卖武器咁，哇，好衬啫， 衬。如果系东西咧，东西就相对会比较易理解嘅，就系、是、其实好简单。向东嘅，大家叫嗱，先啊。 向东即系火车桥嗰边，定系另一边 啊？有巴士口嗰边， 唔 系有巴士。 嗱，向东其实就头先讲我哋世家嗰扎， 即系 地站 嗰 一栏，嗰一栏去到你唔见。 入边嘢正线嗰啲。 因为条通我唔记得点。边条啊？ 冇分界名 啊！系啊，冇我 唔记得入边嘢线咯， 即系中央通咪有咯。 入边嘢线嗰边， 银线地铁站 唔系入边嘢线系东系唔系？先 ，sorry 啊，调转东西啲。 哦 ，OK。 东系入东系叫 行至粗扁喎， 系 有多巴士嗰边， 有多巴士嗰边， 有多巴士嗰边，有多巴士嗰边。 即系头先所讲嘛，火车桥另一边 超和通 站嗰边啊嘛， 超和通 啊，超和通 系咯。但系超和通系因为虽讲佢因为有咗有多巴士先。多咗人留意嗰边嘅啫， 咪系咯，我即系其实除非去咗巴士，我唔会过嗰边嘅。 同埋唔系应该咁讲，就嗰边系开始有啲，因为自从老周重建计 啦， 嗰头扩展咗去嗰头嘅， 唔系冇扩展，冇扩展， 唔系有啲嘢搬咗过去，唔系食食肆啊， 真嘅， 老周啲食肆搬咗过去， 食肆一向都有嘅。 我想补充少少嘢，嗰边超华通通，其实打机都唔错嗰个位嘅，其实 有机铺噶嘛。 系啊，即系如果你起唔打街机，第一镬 game 其实。 啊！即系以我话，即系 我当然依家 揾书店啊、CD 铺就真系唔会过嗰边噶啦。 因为香港人系好少去日本打机， 我会 你去日本口笑打街机， 我会 啊，唔系会唔会打？唔系，就算会打，你都会拣啲大间，譬如 Sega 嗰啲就算噶啦。 因为你要 拣 啲香港唔会入嘅机去打啊嘛。 系啊， 当年过去打 GVG 咯。 啊，最要 一 系就要。 唔系当年EES， 我 当 年最 兴日本嚟啊嘛。 当年最兴嘅咪俾攞，即系 未有港版。 香港咪系啦，冇就香港咪入入去玩住先。 系咯。 我嗰时 就新到爆， 我嗰 时 最记得噶，我嗰时最记得噶。嗰时买一只家用机嘅吉他机。 嗯， 里面中张二人民币。 先讲啦，我第一次喺日本入机铺系因为某人要去呢个正太浪漫堂咯。 系正，啱啱嗰度做好似都系。啱咪 work 迟到。 迟到，迟到， 所以正太浪漫堂。 记错，记错， sorry。老抽就系主，老抽如果讲机铺系 Sega 啫嘛，都系 Sega 本啫嘛。 title 仲有翻 title 咩？ 其实又唔算喎，又唔算喎。唔系，阿 Sophie 系买 game 啫。买机买机买模型啫。如果话其实真系要数机铺，Sega 算大，而家系大嘅，因为 Sega 买咗几间接即系接手嘅人嚟嘅。 系啊系啊。 Sega 仲有啲乜啦？除咗机铺之外， 佢接手咗几间人，即系其他唔做嘅。 做唔住嗰啲食咗佢啦， 食咗个位啊嘛。 系啊系啊。 但系如果话单纯即系咁耐以嚟，老抽最有代表性，我唔计唔到 Game 铺啊。正常我哋即系 game 公司营运嗰啲咧，其实系泰托嘅戏， 就系泰托咯，系咯， 系。 我记得系泰托嗰间大啲噶嘛。 系啊，因为希佢当时攞咗而家嗰个位做嗰阵时，系一件几盛事噶，对大家嚟，对于即系落开老抽打机， 好似系成栋 building 攞晒噶嘛。 成栋要真 系。成栋佢第一次有老抽。 老出嚟嘅系噶， 系咯， 即系成栋，即系你之前话系吸 Sega 嗰啲都系成栋计。 但咁就之后喺老抽吸 Sega 之后嘅事啦。 系啊，佢系后一步啊嘛。 系咯， 佢后一步嘛。以前去希，即系美朗福楼上，都好系一层嘅啫嘛。 系咯， 一层半层多噶嘛。去 四开波同你讲系成栋四五层。 吓， 当然你搵 game 搵到喊啦。 当然啦。 可以同你 又系嗰只咯，老陈联分五六七楼咯， 六七楼啦，还好噶啦，五六七楼，即系日本呢，即系佢哋营运呢啲就个思维会好啲嘅，佢系集中一类 game， 一类 game， 你就算吸 Sega 都系噶， 吓佢集中嘅， 佢好似百货公司咁有 index 噶嘛，话俾你听边层系乜嘢 style， 你自己去有 lift 搭噶嘛，唔使行楼梯噶嘛，大佬， 我上搭梯下搭下唔下翻楼梯度， 楼梯楼，楼梯楼。 即系啲可能未必有， 变咗嗰阵时会有点讲，即系唔系下下要行翻出去，去到车站嗰边先有机打，可以褪入少少， 系咯。所以我就一路都记得系泰托嗰间，我印象中都系深刻啲。 我同埋背脊，咁样讲咯，除咗即系我个人嚟讲，我觉得背脊嗰几间深刻啲咯，其实。即系真系 细铺 地道机铺啊，咁我 嗰啲 好 嘅铺啦，嗰啲铺梗啦，但系因为唔记得铺名咁样咯， 但系 因 为都冇咗咯。 始终我哋香港人咧，你见啲地道机铺咧，细机铺咧，其实个 style 同香港唔会真系差太远，个感觉上 感觉似嘅， 都仲系有啲似，即系黑黑啲 豆豆毛毛啊， 豆豆毛毛啊，系啦，即系但系反而调翻转，你香港你好难见到一栋 building 成栋机铺噶嘛，所以我会觉得嗰个系 曾经有过，但系做唔住。 做唔住咧？ 香港边做到啊？ 成栋喎，边间咯？ 啊，唔系成栋咁， 我咪就话成栋 已经冇啦。香港大啲 有两三层就，我记得好似有，但系 即系层好乱大嘅都有。 马叉 city 唔系一层好乱，一层好乱大就香港调翻转而做啊嘛。 系啊，成栋大一层好卵大啊！唔好玩啦。 你大型地铺二运啊嘛，香港 就系咯。 反而二三我真系 咪就你？ 但你讲紧一栋 building， 个感觉好唔同嘅，始终。即系虽然可能先讲，可能佢一层楼个面积唔系大，你摊翻嚟都仲可能 要除到咁多层。 佢迷你，佢迷你咯， 系会觉得系特别 grand 嘅。真系好有型嘅成层， 真系嘅个 feel。嗱，即系 楼啊，呢个思维啦。 点解佢成层都系阴 game 成层都系车 game？ 喂，咁讲啊，咁讲啊，即系学先讲翻嘅嘛。 系，或者即系以 Sega 成个碌去，即系 Sega 咁多间去睇就好简单一点啫。你去磁带机构。 系啊。 你去史古机构， 哈哈， 史古机构，你去老抽吸 Sega 系大嗰间，你系成层都卡 game 嘅时候，你 系咯， 系啊， 好有型， 你就变咗搞啲生活，你又觉得系似样噶啦嘛件事， 冇错， 唔系佢系正在系真系一层砖一样嘢， 砖一样嘢，即系一成层嘅公仔， 呢、這个世界系属于你。 直情粉红色嘅公仔啊！ 唔系香即系点讲啊？香港嘅奇女都系一半嘅都。 唔 系 甚至因为咁嘅构图咧，佢譬如话你夹公仔嗰层咧，特别光猛嘅。 系啊， 然之后你卡 game 啊、车 game 嗰啲层数咧，特别暗啲噶，系噶。 咪就翻个气氛， 就翻 气氛 嘅， 卡 game 或者打MJ 啊嗰阵。 系咯， 即系佢 MJ 又同你讲话成几辣 MJ 摆晒喺度， 系噶 MJ 几落横格，咩落麻格咁咯。 唔系最紧，唔系最紧要系即系有嚟世家嗰啲自己好嚟噶嘛，咁佢摆几部基本上冇问题。 摆几多得？ 佢反正都系准备出， 当然啦。 唔系，而且真嘅呢种咁嘅构造咧，方便咗好，方便一样嘢好紧要嘅。 开 party 唔系， 开 唔系贴纸机，贴纸相 啊，系啊， 你真系可以拣一层啊嘛。 系啊， 你个即系点讲啊？你个保安会易做好多， 冇错 吓。因为你即 系嗰层咪独立去搞咯。 因为好简单，即系唔同香港个做法系日本系而家都仲系争得好死，就系话男性唔欢迎噶嘛， 系啊， 佢都要贴纸机， 系啊， 咁佢一层独立嘅，咁即系你动两个店员着住制服， 女性专用场咁样， 女性 专用楼层 咁 样， 系啦，咁咪易做啊嘛。 有某理解点解要贴纸机相嘅？因为我唔玩啊，点解会要分男女咯？ 诶，唔系话分男女，系因 不欢迎男士。 不欢迎 男士。其实 你惊啲男人又去夹嘢啊，成啊之类 啊 嘛。 系啊， 又你知你知人好多女影贴纸相系黐紧线嘅，同你讲。系啊，而且又惊你，同埋又惊 你又同慢慢笑咩？ 就当你一男一女入都好啦，因为你始终入到嗰层，再入到嗰啲里边系其实。半密封狀態咧， 你睇唔到咩事？ 你真係驚你哋喺裏邊唔知搞乜啊？ 唔係即 係話 A V 橋出過啦， 呢度仲玩到唔少啦。 呢期玩到唔玩啦？呢期唔覺有添啦。屌， 呢度仲玩未玩幾多？所以正常嘅一樣嘢可以理解 啦。而且真係早期 Blue Killer 即係 boom 第一代 Blue Killer。唔係你就算你而家你去睇翻，你睇動畫，你見有係。间唔中会有啲同你讲，哦，有条女拉住个未影个贴纸箱嘅仔， 系啊， 去影都好，嗰啲就会通常都系街铺啊，光猛啲有 open 少少 area 嘅，先至会影到 咯。 系啊， 但如果你密封啲啊，嗰啲净系啊， 系啊， 佢 已经即系独立多， 费麻烦啊嘛，呢啲嘢。 啊，同埋日本机铺有一个好有， 你有几多个景太郎啊？讲真， 系咯。虽然喺老抽就好似唔太觉， 系 嗰啲直头对街嘅街机。show off 用街机，真 show off 用街机， 哦 ，show off 用，摆门口， 日本多见，入香港少， 唔系啊，系老抽调翻转唔觉， 老抽 出嚟 四 二度就好多地方都 大阪角咯，大阪角， 老抽 收缩都唔少，其实， 老抽最主要咪 sell 嗰部太古 咯，通常都系阴间，但系咁大阪都好多时都见太古，通常都系太古嘅。 主要太古， 通常都 系见佢 show 系太古嘅。 喂，咁你太古真系 soft 嘅嚟嘅，估系 一来啦， 太古 soft 咁强。 喂，二来真系合家欢啦，直情太古同古大 声尺嘅。二来系合家欢，三来系本身太古部机系集人嘅， 系啊， 即使冇人打都可以集到人嘅。 系啊，部嘢得意， 真系三招牌。 有啲歌又咩又大众啊， 三招牌， 歌系大众添啊，系就。种类有够广泛啊， 都系啦。 咁呢仲系就个标嚟， 你总有歌啱打。 你 K 写啲歌就系通常偏埋一边噶嘛。 窄咗少少咯，叫做即系冇大众。 你 beat money 系相对比较 minor 啲噶嘛？ 系啊，你 beat 系啊。 因为 Gladys 一成 Gladys 噶嘛，但系你太古本身都仲系大部分流行曲啊嘛。 冇错 啊， 系咪 先？你有开成日啲日剧咁样，酒吧饮完酒之后走去打太古咯。呢啲型嘅展开嚟噶嘛， 易做啊嘛呢条，即系变得调翻转，佢就算动步机喺度，你打都好，都一个三招牌。 咦系喎，即系 太古真系合家欢个形象咧，冇咗嗰种话去机铺就系不良， 咪健康咯，即系相对 健康嘅 style。 咁日本相对比，即系近十几年呢个风气就好咗啲嘢， 好咗啲， 好咗。 而家香港都系，但系就始终都仲系 香港改唔到噶啦。 唔系我想问下，以前日本机铺机铺几时开始禁烟？有几前机铺似日本都系都唔禁烟。 而家有禁咩？而家 冇。都佢室内 我见细部都会有烟味。 乜系大铺自己做啫嘛？ 即系 大 铺做 嘅 啫， 大铺 自缩 嘅咋？系啊，自缩啫嘛。 因为我觉得呢个系策略嚟嘅，即系呢个纯粹嘅经营策略就咁简单。我 即系我要搵咩人啫嘛？我要 即系我想做大众路线嘅，咁我咪 同埋我唔排除，但我冇咩，我唔太肯定，我唔排除整大铺都可能你某一楼层都仲食得烟。喂，讲真，打 M J 唔食烟， 卡铺 唔系 噶，卡 game 位就到嗰时嗰啲嘢， 九 兄弟嗰时。 系咯，应该仲会有 即系分流层，另一个好处咯。其实 某啲 level 某啲机率嘅会系俾你食烟。你喂啲要慢慢煲嗰啲 game， 其实你叫班友唔食烟去慢慢煲， 分烟会易做啲。 唔系，我咪要煲嗰阵，唔系咁啲人，如果你咁样做啊，咁啲人咪要煲嗰阵咪要走开咯。咁我咪赚少咗钱咯，就咁简单啫。 呢个系其一啦，呢个 局势后咁样个基本局势后。 咪依几咪应该咪依几但因为不依几年系真系嘅，依十零年日本对禁烟情况系多咗嘅。 喂，成个风气， 澳洲都系啦， 因为始终 解唔到食烟咯， 始终系因为千代田区最早啊，最早路上禁烟啊嘛，大佬， 隔年啫嘛，当时 仲晒嘅成个澳洲系， 系啊， 啲澳洲都系千代田，都系千代田， 系啊， 你 我反而唔系广东， 喺地址上边咧系冇一个地方叫做抽烟员嘅， 有啊，咪分区 有， 冇一个区叫做分区抽烟 员，有。 咩啊？ 有 千代田区嚟噶嘛？佢哋全部都系 千代田区 大部分。 千代嗱，我哋所谓嘅抽烟员其实系千代田区神田 啊嘛， 四丁目 啊， 神 田 爱神田四丁目一带。但喺爱神田四丁目一带有一忽，其实就系叫抽烟员。 但嗰度唔系我哋， 嗰度唔系我哋去啫嘛。 冇 错， 地名叫抽烟员， 呢个 会知 啊，系 会知系抽烟 员。仲有一个问题要问下 B 嘅， 系。 出完嘅系阿基哈巴拿定阿基巴哈拿呢 已经冇定噶啦， 冇重 考。系啦，因为好搞笑就好似到而家都唔确定系边边。 唔系，喂，但系讲咧，抽 名 阿基巴 嘅，我跟唔系阿基巴系简称，我就跟翻铁路。 跟住又 唔系唯有跟车友， 系跟车友就阿基哈巴拿。 系咯， 阿基哈巴 拿， 阿基哈巴拿， 而家亦都系比较大众嘅。 唔系，因为呢个读法系跟翻文。系跟翻語言上個， 但係我真係只係講好翹口。 你跟翻語法讀嘅， 你兩邊都翹口㗎啦，其實講真，唔差太遠咯，我覺得。 語法 翹 口喎， 因為阿基巴哈拿會真係會順。 應該係清音作重音 咯，幾個 percent 啦。一係啦，就阿小靜話齋，清音作音嗰個問題係咁樣，順去應該係巴哈拿， 係咯， 哈巴拿嘅，但係就翹口， 係咯， 變咗會有一個。另一个读法就是两个调转。 我觉得呢个是口点讲啊，顺口一就是口唔调， 口 唔 嚟 嘅， 可以系一个口 咯。 因为 到而家都仲未找到一个比较有力嘅讲法，究竟边个先至系原点？通常都系同你讲，即系两个都有人用。 因为头先都提过，喂，虽则 之后你要跟不如跟车游啊，最好啊。 虽则车游员有地有你有呢个地址喺度啫，有个地名喺度啫，但系抽叶员呢个叫法系。源于真系 JR 起站之后， 系啊系啊系啊， 而佢起站之后，其实一路冇定案系边个叫边个噶， 哦， 所以即系一路写就写哈巴拿啫， 系咯，因为唔系亦都系东京唔系日本嘅地名比较，好似唔觉有第二度有呢啲咁嘅争拗， 即系 哈 巴拿 有地名读法争拗地方系有， 可能唔知嘅啫， 即系总之诶你。即系唔系大众会认知嘅地方， 因为日本嘅发音好奇怪，就系即系好多年做我 喺学校 读 书系，你都有得 入去读法好乱嚟嘅， 自己啲嘢音读法读清音浊音嗰样算噶啦。 呢个古音古音呢个古音同 古音同 好啦，咁呢个暂时唞一唞先，下一集讲下呢咁其他抽完嘅嘢啦。